大家好，我是毓敏栋笃串2019，我讲故我在 ，I am still here。门票现已发售，年初五、年初六只演两场，票价是988、688、388。表演的场地是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3楼，买票可以去快达票售票网同埋通理琴网，要买就快啲啦！ 又嚟到呢個2019年嘅玩樂高地，咁啊 第一次啦，係咪？唔係2019年第一次， 係啦。咁啊，其實細佬呢個節目由2016年4、5月開始， 咁耐㗎。 第四個年頭，其實我嗰陣時冇諗過，即、就、係、是、做咁耐。 嚇！ 咁啊，其實首先要多謝，即係 長做長有喎、 啊。咁啊，其實即係要講少少啦。咁啊，好，即係其實多謝 My Radio 台前幕後啊。咁啊，因為即係講真，唔係佢哋幫助細佬嘅節目，即係撇除嗰個主持人嘅質素係點啦，即係做咗咁耐先啦。咁啊，第二都好多謝各位 MOC 玩家，即係上嚟同細佬傾下偈啦，係嘛？ 冇咁講啊。 其實你知唔知第一個上嚟呢個節目嘅 Monster 係邊個？ 阿 Sam 啊嘛， 阿 Sam， 哇！咁我記得嗰陣時佢上到嚟咧，成個江湖大佬 啊，阿 Sam 就係 Sam 啊，黑超嗰種叫做黑超黑手襪嘅， 佢係戴住副黑超， 係你就睇 咁樣坐， 真係第一集啊， 咁樣坐， 唔係你站眼睇以為 係歐柏 明， 係啊，你站眼睇以為係咪嗰啲 dealer？ 系 Black Jack 嗰啲，咁啊，佢嗰 即系估唔到系砌呢一个嘅，原来 真系讲你都唔信。嗱，咁啊，即系系啦，多谢 My Radio 台前幕后同埋各位即系 MOC 玩家，同埋即系一啲曾经借过啲 set 俾小弟做节目，咁啊，包括讲嗰支火箭啊，系啊，嗰一集其实细佬都系有位即系高人，咁啊，得到嘅帮助就借咗啲 set 俾我倾下偈，因为下下买 LEGO 做节目咧。真 係 好 夠， 哇！ 真 係 一插 1000多蚊，真係一插千幾蚊。嗱，咁啊，翻嚟個節目啦。今日就講車，咁啊，呢啲車其實就係 MOC 就唔係話 LEGO 官方出嘅，因為講真，佢出嗰啲就真係即係普通啦。咁費事講嘢講到咁盡。嗱，咁啊，今日繼續有金句王阿希，咁啊，有旁邊呢位阿 Jo， 同埋有新上嚟嘅呢位嘉賓阿 Sammy。嗱，咁啊，你介紹下自己先啦。 我係阿 Sammy。 我記得有三範疇定四範疇， 仲有錶啦， 錶 相機， 錶係高級啲嘅，係啦，即 係 相機嚇，呢幾樣都係男人嘅浪漫嚟㗎嘛。 我記得陳奕迅有首歌嘅係咪叫 陶飛輪 啊？係啊，就真係專係講埋啲男人浪漫嘅嘢。嗱咁啊，老老實實啦，其實車啊、攝影啊、錶啊、音響嗰啲，我全部都冇咩興趣。真 我明嘅， 喺呢方面就叫做慳到唔少錢。嗱咁啊，嗱 Sammy 問你啦，即係我諗你又冇可能話得閒好似買錶啊、買模型咁，即係你唔會得閒就買部車噶嘛。即係你唯有就 所以咪就係砌佢出嚟咯。 即係你唯有將呢啲嘢發泄喺啲車度。係 啊。 喂，咁我想問你，你係即係幾時開始即係入呢個坑？ 應該其實我係好細個已經砌 LEGO 嘅。不過就中間斷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大家都是 跟住就應該是一四年到開始。 我懷斷那段時間，大家都是黑暗 LEGO 的黑暗期。 係啊係啊係啊， 就執曬嗰陣時，係啊冇咗冇年嘅都係。 應該都是那些 Marvel 啊大 先係 啦，冇錯， 搞翻嚟翻，所以就 開始有呢條線引起咯。 不過一四 大屋好像是2008年第一間大學， 零七年 ，Market Street 10190。 哦，咁啊，唔係，但 Market 咧，我發覺佢好似冇標榜話係 佢條街嘅。嗰陣時係嗰啲 friends 嘅類似 idea 嚟嘅。咁啊，後尾 LEGO 就出咗佢哋第一 set 嘅10182 Cafe Corner。咁啊，嗰一 set 老老實實，其實就麻麻嘅，因為得出面好睇，裡面其實乜都冇。 係啊，冇內 路，冇內路啦。以前嘅 product 同埋啲件嘅類型都唔係話。 好多咯。 但係要留意翻，其實2008年嘅 LEGO 就已經係東山再起翻。咁啊，當然即係後屘就出咗呢個10185嗰個 Green Grocer。咁啊，嗰一 set 其實有突破，因為佢開始有內容入嚟睇啦。 因為人見到內裝咧，就覺得哇原來 LEGO 可以即係齊。以前係好簡單啫嘛，浸算出 building 咧，好啦，裏面好簡單幾張印。或者棟標地後面是吉的嘛， 是的是的， 現在是的，那些buildings 越玩越串， 越玩越串， 其實越來越大，越來越大，本身你 LEGO 出，你可以自己砌一些內裝的， 是的，沒錯， 好像沒什麼，沒什麼有這件事，是 的，就是以前都沒有的，以前一直都沒有， 但很多人都是跟設砌的， 那是， 即是很多人都衍生出來， 你問我呢，我都是跟設砌那些人來的，但是自從認識了 Sam 之後呢，那個弟弟的心態立刻有種翻天覆地的改變，那就是認識了那些叫做什麼藤蔓瓜瓜能藤，咁啊，唔小心最近都認識咗你哋。咁啊，今日咧就有阿 Sam 帶咗呢堆車上嚟先啦。嗱，咁啊，其實價格都好正嘅。咁但係你問我咧，不如講呢架先。咁啊，因為我遠睇咧有個鯊魚 feel， 同埋呢啲即係貼紙嗰啲，真係要問一問你先。嗱，麻煩技術人員準備好，可唔可以去個 size 嘅？唔該你。 放頭先，呢架滑板車嘅。 滑板車 嘅。嗰啲辣尾嗰啲單車。 喂，咁就等陣先，係咪要前少少有啲 outflow？等陣 先啊，係 你喐喐，麻煩你技術人員。嗱，咁啊，首先講下呢架 MOC 先啦，佢係你第幾個作品啊？ 呢架 ，你可以介紹下先。 都應該我冇計過，不過應該 咁串， 係冇計過。 OK， 應該可能六七架咁上下啦。 你 so far 有幾多架嗰啲 MOC？ 其實好多，係啊，我自己都數唔到。 有冇實質例？即係實質 講啦，十零廿架啦，應該有。 十零廿架 ，OK。咁就嗱，講下呢架先啦。首先，即係我想問啊，嗱，呢啲貼紙其實 LEGO 又冇出㗎啦， 係啊， 係 啊。 喂，你係點啊？自己慢慢剪裁出嚟啊？定 係？我個做法咧就係、是、其實好蠢嘅。 嗯， 我就用喺上網揾啲圖出嚟。 嗯， 揾完啲圖出嚟之後咧，跟住就揾一部 Canon 出嘅細片塔。細細部嘅， 係咪可以影嗰啲？ 可以編啲相出嚟嘅，咁佢可以編 4R、編 2R、編貼紙相出嚟嘅。 嗯， 咁跟住我就用嗰部嘢編出嚟之後，就剪翻出嚟，跟住攞嚟用咯。 但係點解話蠢咧？都合理。 因為好貴，因為一張嗰啲相紙要兩個幾人錢一張。 啊，都唔係貴， 都唔係貴喎！而家曬相，而家曬相都係呢啲價錢， 嚇唔係貴。 但係如果你去叫人做貼紙咧？要一大幅咁做咧，咁如果我每次、我冇理由每次砌一架車，要只係要一兩張貼紙咁樣，咁我又要揾人做噶嘛。 咁啊， 咁所以咪唯有用呢個方法。 但係即係我當係貴啦，咁其實個質量都好好喎。你起碼自己控制到啫，自己出。 好睇你上網揾嗰啲圖嗰啲質素 O 唔 OK？ 如果你上網揾嗰啲圖嘅質素係靚嘅。即係好似呢個鯊魚呢個嘴咁樣， 高係咪高清？ 係啦，高清高像高解像嘅，咁佢出嚟嘅咪靚。 其實你而家見到幾高都好高清下啦， 都 OK 嘅，係啦。嗱咁咁要講到呢度咧，其實細佬今日真係好不智啊！你咪幫我喺阿希，你咪幫我喺日本買咗個盤翻嚟嘅，即係轉啊，好型啊，做 display 嗰啲。咁我真係怕街，我揾極都揾唔到啊！如果唔係今日呢一集咧，就更加正。 就懶人包噶啦，今日等佢自己轉，唔使我哋咁樣喐下喐下啦。 係，所以真係唔好意思先啦。嗱，咁啊，問下你啦，呢個設計嗰個構思係嚟自邊度？ 其實我都係上網有時睇下睇下啲車啊，咁跟住就見到架車，覺得都可以用 LEGO 砌出嚟喎。我通常都係咁嘅，我通常都係睇完架車之後覺得啊，我如果用 LEGO 砌出嚟，我應該要點樣砌呢？點樣砌先砌得佢似呢？咁跟住我覺得可以，跟住咪攞啲磚試下咯，即係試下砌試下砌咁樣砌出嚟。 我呢款車。 其實我好中意個鯊魚， 我覺得好似咧， 其實係真係有呢架車嘅， 係真 係，係真係有噶。 啲人自己改出嚟， 係因為其實 B B 呢架係土塔 B B 啦， 係 啊，佢其實 啱啱今日先睇緊喎。 佢其實外國係玩得好犀利嘅，即係好多日本外國都玩得好犀利嘅。 即係將佢點樣噴到五顏六色啊， 同埋已經見到佢唔係 啊咁樣咧， 唔係原色車。 不過本身佢個樣好得意啊，真嘅 B B， 方頭方尾啊， 係四人座位定 係五座位嘅， 五座位好闊落嘅， 因為有好多版本嘅， 因為後面係正方形，所以攞 咁佢呢個版本就特別啲嘅，係後面係開尾斗版嚟嘅，佢真車都有呢個版本嘅。 尾斗版即係得， 即係後面 我哋喐架車 咯， 係啦係啦係啦，就係、是、有個好似貨車咁嘅尾斗咯。 O K， 係啦，佢真車都有呢個版本嘅，係 類似農夫車， 係啦係啦係啦， 咁嘅 feel 咯， 好過癮嘅。但係佢亦都有係成架普通私家車咁嘅款嘅。咁、我兩隻款都有砌嘅，但係今日淨係帶咗呢架上嚟。 啲貨好殺食。 哦，我記得你另一架好似係咪個包圍係 係 啦 係 啦，個包圍彩彩地 嘅。包圍彩彩地又有嘅。 同埋我想講咧，呢架唔單止 B B 運彈啊，係改車。 係。 日本仔好中意改車噶嘛？ 日本人 。 唔係佢哋小朋友嚟嘅，好多小朋友嘅。 咁啊，真係我見到條胎已經改咗個好浮誇誇張，但係你可能香港比較少見。 其實都有嘅，其實都有嘅，但係你好少可喺條街度會見到。 即係放翻現實世界，其實架車咁樣將條胎打橫出嗰個實際用途係咩咧？ 其實係 為咗型， 即係為咗型。其實係冇用途嘅，係一啲都唔好行嘅，基本上。 唔好行添， 唔好行。 唔係因為嗰陣時喺澳洲咧，啲人就將嗰架 Holden 啊，即係美國嘅嗰個咩啫，十字嘅。 通用啊 ，Catalyst 嗰啲啊，類似 Catalyst 咁喺澳洲就叫 Holden 嘅，咁啊每架車其實講緊 list 係 5.7 嘅，勁食油， 係啊， 咁但係你又冇理，即係佢哋又中意呢啲嘅，咁佢特別中意將架車係改到勁低，同埋 老低啊嘛， 超大 camber。 大嘅嘛， 系啊， 條胎咧就食咗，唔知係咪食咗半寸，定係食咗落去個呢個叫做沙板度， 係 啦， 係 啦，可以刮底 嘅 喎。 係啊，係啊，係啊。佢哋嗰啲係有啲係直成係行氣膽嘅，去到嗰個 即係升降鼻， 係啊，係啊， 去到嗰個會場，佢先降到最低，有咁低降到咁低咯。跟住佢走嘅時候可能會升翻高， 但係香港就 有啲咧就直成揾拖車拖走。 即係樣嘅 啫。不過其實賽車個設定都係有呢個，不過真係冇咁極致咁 解咯。冇誇張，但係佢哋呢個係佢哋個文化嚟嘅。 係都係 嘅一種改。 唔係，不過我甩咁樣講係幾靚嘅，咁樣 真唔係真係靚。 八字腳咯， 同埋 其實呢樣我都諗咗好耐嘅。我諗點樣可以做到呢個效果用 LEGO 咧？ 上次我咪話睇你一落翻嚟。 其實我諗咗好耐嘅。因為本身 LEGO 個碌係你係只可以直嘅啫嘛，你冇辦法做到嗰個角度出嚟。 冇錯冇錯。 咁我咪喺度不停咁喺度試下點樣究竟可以做到個角度之餘，個碌仲要可以轉。 個底係唔係同 個 底？ 係啦， 咁就係。嗱，我咁樣。 嗱，同埋我想講啦，咁啊，阿 Sammy 嘅佢嗰啲車底嘅設計咧，都唔係好似 LEGO 嗰啲咁 hea 啊，一塊過，你係真係慢慢自己揼翻出嚟。咁我特別記得阿 Jo 嘅嗰架。Google Fan 都係自己砌出嚟啊嘛，我覺得呢個好緊要啊，因為 LEGO 咧佢以前其實出嘅嗰啲 set 咧都真係每件係砌出嚟，喂咁但係出下啲嘢咧，成架飛機 越嚟越大嚿， 你都唔使砌一塊過後， 大家都變 Junior 啊， 係咯，咁即係特別想講個底，睇先盡量反，咁 再睇先，係啦， 嗱你見， 而家我睇嘢反光睇到 清楚啲嘅，咁你見到其實成架車個底係砌之餘，同埋嗰個胎咧， 個胎有角度嘅咩？其實見唔見？ 喂，呢啲 其實咧呢條胎，我覺得好多其實真係幾好嘅 Speed Champion 咧，佢啲胎係幾靚，係 啊， 係好少會有呢啲咁靚嘅胎。 同埋我發覺原來砌得耐咧，之後先發覺原來其實 LEGO 嗰啲胎同埋鈴咧，唔一定要嗰條胎配翻咁， 係啊， 佢係可以好多變化 嘅， 係啊。其實呢架已經係變化咗啦。 你會發覺咧， 其實佢原本唔係用呢條胎㗎，呢條鈴。 係用厚身嗰只嘅， 係用闊啲嗰身闊身啲嘅胎嘅。 哦， 我特登用窄身咗咧，等佢好似條鈴 再闊啲 厚身啲嚟。 冇錯，係啦。 喂，嗱，咁其實嗱，因為好多架要講啊，咁另外要講埋最後呢架嘅朋友仔，喂， 把呢個板車啦， 呢架咧，呢架就係啲鬼仔好中意愛嚟咧，落山愛嚟甩 外國人， 外國人。我係甩尾嘅。 咁佢哋好興呢啲車展嘅時候咧，就會擺幾部呢啲單車喺側邊咁樣喺度玩嘅。 喂，其實、 所以咁我就拆埋出嚟咯。 喂，但係其實我想講咧，有時咁細架嘢睇落好似好易砌，但係 諗咗好耐啊，諗咗好耐要點樣砌得似，諗咗好耐。 佢可以轉 嘅 喎， 可以轉彎嘅，可以轉向嘅。 喂，但我想問佢真實嗰架係電動啊，定係 唔係嘅？都係腳踩嘅，前面有個腳踏嘅，個頭碌用腳踩嘅，但係佢通常踩兩步之後咧。因为它是冲落山的、所以它不需要有动力的、它的尾轮就是硬胶来的、不停地线来线去 即是专门给你玩 GIF 的就是 他用脚刹制的那些是不是 我同埋这个真的因为你出于爱车的那个嗜好所以你想到那么多那么爆的那个设计 都是都是一定要有爱一定要有爱 我这个是仿真度跟真车跟真车呢我諗都九成幾次啦， 似啊， 嚇、 啊， 根本就已經做到唔 嗰陣時就係擺咗上網之後，跟住BB 車會嗰啲會長就睇中咗，就好中意，跟住就話問可唔可以幫佢啲會員砌佢哋啲車出嚟。 哇！ 咁所以我有一排就係真係砌咗好多架，砌咗我諗都有十幾二十架。 係咪款款都唔同？ 因為佢哋啲車係價格 即係款款都有改過。 係啊，因為佢哋啲車係好特別。有啲就上面白色，下面藍色；有啲就下面橙色，上面白色，價格都唔同顏色。咁就盡量用 LEGO 去跟翻佢個顏色砌出嚟咯。 嗱咁啊，即係由於時間關係，就唔係話第二節，咁啊即刻講第二架。嗱，整個大雙景庭或者南面北切少少噶啦。 呢架第二種風格。 呢架， 喂，呢架正啊！ 呢架其實就係用 LEGO 嘅捉鬼敢死隊架車改出嚟嘅。 都即係個基底啊！ 個概念，嗰個頭 概念 係 個。 因為我一望到捉鬼敢死隊架車咧，我就即刻聯，我就即刻聯想到嗰啲外國嗰啲。 呢架咧，我諗起咩？記得以前細個有冇玩 Out Run 啊？ 系系 嗰啲嚟， 系嗰啲咯。 欧伦系咩嚟？ 打机嘅， 打机 赛车嚟嘅，赛车嚟嘅。你记唔记得咧？欧伦总会有个女士坐喺架车侧边，然之后侧边 尖叫尖叫 嘅，跟住俾啲叮叮叮叮叮心心咁样噶嘛。 唔系，小弟其实好惭愧，我就真系好少打机，系啊。咁啊，所以你哋讲好多 game 咧，我真系唔好知。咁啊 ，I'm sorry。嗱，但系翻嚟呢一 set 先。喂，即系我觉得你用嗰啲件咧，喂，好鬼到位喎，真系。 到位， 其實是一架不停改、不停改、不停改咯，即係砌咗個大致嘅外形出嚟，跟住之後就望住幅相。我通常砌嗰架車，我就會上網揾好多好多相， 正路啊， 跟住咧前啊、後啊、上啊、下咁樣，跟住不停咁務求改到佢似為止。 呢個都係正常嘅一樣嘢，即係你平時 MOC 都係啦，你砌嗰樣嘢，呢樣有好多好多可能幾十張相都係嗰件嘢， 係啊， 你都要慢慢砌一次。不過呢架我最中意都係前面倒影嗰四件，好難揾嘅呢四件嘢。 好難揾， 好難揾㗎，係啊，係得呢 set 有嘅啫。 係啊， 係得呢 set 有，即係得以前 嘅電導 捉鬼敢死隊舊架。 你講呢？ 係啊，係啊， 呢啲有時真係要儲， 真係儲翻嚟㗎。係啊， 有幾件件犧牲一盒 set 嗰啲就係。 就是呢啲，就係呢啲。喂，咁啊，俾 同埋隻人仔咯，隻人仔都我有諗過嘅。 嗰個 黑人， 唉，呢啲真係。等陣時啊，我攞佢出嚟先啊。 佢係 呢個美國風格嘅， 係啊， 講翻係啦。所以你見佢咧，黑人咧，美國風格嗰啲 出到嚟， 得唔得？ 等陣先啊，得， 係啦。 呢個唔係 NBA。 其實咧，我諗好似即係其實好多 rapper 都係即係外國 rapper 咧，都係有呢啲咁嘅車嘅喎。 係啊，所以我咪就係特登揾翻個，因為我砌完架車之後咧，我就發覺我要揾翻一個啱嘅人去襯架車。 你冇嚟揾普通 呢個？我發覺 JC 啊， 咁我發覺 LEGO 咧，原來係出過一個咁嘅 feel 嘅人。 咦？頂帽都係。 但係咧，佢個膚色係唔啱嘅，所以我個樣咧，我係揾咗籃球員嗰個，我買咗嗰個籃球員就攞咗佢嘅手， 以前 NBA 嗰啲， 同埋個樣，跟住就配翻落去嗰個身嗰度咯。 唔係，我覺得哇，配得幾靚，但係我有時 頂帽正喎。喂，其實頂帽係咪真係有啲頂帽㗎？ 有㗎，有㗎，有㗎，係真係 LEGO 車嘅。 哦， 佢未見過喎。 咁嗰個女仔就係嗰啲。 第三方嗰啲。 哦，係、okay, 即係有啲人用落高件，跟住出去揾人特別編印嘅。咁啊，呢啲風格都覺得好。 咁呢架個底就唯一嘅特別就係因為我要就個尾轆要遮咗個沙場啦，所以佢個尾轆要縮翻入一格咯。 哦，但係你咁樣睇呢個感覺，你完全覺得唔覺得縮咗入去嘅？你睇睇。 系，其实后面嗰个， 因为如果后面嗰个位系拱咗出嚟咧， 就唔好睇 啦，系就唔好睇嘅。 O K O K， 哇，咁呢、這个，喂，你问我咧，我最中意呢个，够即系揸上去有个感觉，同埋佢呢啲 tail 呢啲位咧，即系冇粒粒啊。我谂去砌呢架车 无粒化，其实我都好中意无粒化。 Non stop 嗱，咁呢个就去到呢度先。嗱，有冇边架你特别想讲？ 特别想讲。 我真系稀啦， 喂，福士啊，福士啊，系啊， 福士俾你睇啊， 其实好多人都中意福士，其实我都好中意福士。 好，咁我就将阿福士摆到先。 不过呢个其实嗰个型系咪好似之前咧有架set 咧？ 系 Creator 嗰部都系咁样。 其实佢系激发咗我砌呢架嘢嘅。 哦，即系嗰个出咗先砌呢个嘅。 系啦，系啦，因为 喂，但系个 logo 系咪喺架车度拆出嚟噶？ 這個不是的，這個我找人印的、 哦、 但是我最初是在架大的福士 van 拆出來、 哦、 吸下去、 哦、即是初初那個是 初初 是就是因為出了那些類似的福士 van 仔的、 嗯、 跟著我，但我又覺得它又不夠似所以我就自己再砌一架出嚟。 喂，究竟嗰个 Orange Van 咧有咩吸引力啊？点解个个都咁中意咧？吓， 经典咯，经典，我谂系经典咯。 嗱，咁啊，细佬嗰阵时住喺Brisbane Queensland， 咁、啊、就其实揸车， 其实 系啦，揸车200多公里向新南威尔士州 New South Wales， 咁、嗯、有个地方叫 Barron Bay， 咁啊即系雷神。住嗰度，系 Chris 住嗰度，系啦，佢住嗰度嘅，系啦。嗱咁啊，其實喺嗰度就特別多 Orange Van， 嗯， 系啊。咁啊，其實當然你話架車嘅性能係咪攞嚟跑咧，絕對唔係。咁啊，但係就係 sell 佢嘅經典同埋佢後面嗰啲位咧，全部就任佢哋玩嘅。咁我見到好多人就會將嗰架車嘅後面就改曬廠啊、旅行啊，係咁樣嘅。咁啊，當然你話嗰個 maintenance 貴唔貴咧？我諗都幾貴嘅。咁啊，但係即係。即嗰啲款啊！ 我見過咧，直情你想咩有個 app 叫 Pinterest 嘅 ，Pinterest 係啊。 我試過查，因為又揾資料啦，查到好多呢啲咁嘅車咧，後面係變咗雙人床。 系啊，系啊， 即 系 好似 好搞笑， 好似 High Ace 咁啫嘛。 啊，系啊， 其实都改到好。 最好笑就 High Ace 变咗Clara 版本。 Clara， 哦 ，OK， 咁啊，呢架系 呢架同埋呢架，我就系因为唔想砌翻系变咗货车版咯，特登将佢变做货车版，好似特别啲咁咯。 咁等下先啊， 攞砌埋个 engine 出嚟。 engine 睇边度啊？睇边度 ？engine 喺后 边。啊，呢度。 都好多 detail 位， 掹得高 嘅 其實， 可以再高啲嘅，個尾冚可以再高啲， 得 OK。咁其實後面大家若隱若現會見到係有呢個 engine， 咁其實個 engine 我記得 係真係咁嘅， 係 啊， 係真係咁。 佢哋個 engine 其實喺後面， 因為佢有皮帶，有個皮帶碌咁樣會見到呢個咁嘅位。 喂，咁呢架都真係俾你諗到，嗰陣時有冇擺上去啊 ？Legend Brick 有 擺， 大受好評嘅。 喂，呢架嘢正，喂，有冇話呢架砌咗幾耐？ 呢架都砌咗一個禮拜，個零兩個禮拜。 哇，系 不停改， 即系不停改。其实我仲有砌咗架系正常版嘅， 正常版， 正常版有翻， 有翻内笼，有翻内笼， 但系就细好多。 一样同呢架一样大。 哇，咁其实 咧，我成日都有谂过咧，记得 LEGO 咪有个斗，即系嗰啲缝嘅，通常啲 camper van 都有。 系。 但我发觉系好难做到个缝出嚟嘅。 系啊，好难， 因为太厚啊。 系啊， 做多唔好睇，系啊， 同埋啲缝有啲颜色纹啊。你如果你拣嘅话，即系可能你真系要揾啲件嚟雕咯。 唔系啊，有曾经咧有架 set 咧，又系 creator 嘅出嗰个缝嘅，真系拉得出嚟， 转得出嚟嘅。但 系咧，我专登为咗个缝买咗个 set， 但系发觉原来嗰个缝根本成半架车咁大。即系扭完之后， 呢个就系 LEGO 嘅限制咯。即系你要 detail 咧，你架车一定要砌得大架啦。如果你砌六格阔或者八格阔，要砌得 detail 咧，系难啲。 啊，我未问，你嘅车都系 八格闊， 通常都是六格至八格， 六格至八格 格誒咁長 下。其實都跟翻人仔比例嘅。係 啦，我中意人仔比例，我中意跟翻。 因為講真 ，LEGO 出嗰啲車咧，其實個 size 可能會比較偏大少，偏大少少嘅。 唔係，我唔係唔中意去貨車都做六格啫。LEGO 嗰啲 係啦，即係個 size， 即係可能有時貨車又變翻六格，但係有時佢出跑車又 係六格， 又六格半，即係。感覺上和真實是會有少少差別咯，所以這樣呢就是我們 MOCR 或者是對車的執著呢就要改一改了，務求更完美啦，係啦。 咁啊，即係俾大家睇埋後面呢架電單車啦。喂，但我想問先，呢架電單車是你係再 customize 定係？ 其實我自己噴咗去電度色咯。 誒，等陣 先啊，部 需唔需要掹掹得出嚟 先啊？部車咧就係 LEGO 嘅 ，LEGO 嘅， 但係講真 ，LEGO 出呢款電單車，我諗得幾隻色。 係啊，係啦，羅蘭嗰幾隻色 啊，黑色啊。 咁我覺得唔係 棗紅色啊， 擺咗上去之後唔襯咯，我覺得，所以我就將佢噴咗去 電度， 好似出過隻淺灰嘅都， 淺灰 係， 喂，你係用咩噴？即係噴模型嗰啲， 係啊，噴模型 定 係 噴車嗰啲？ 唔係噴模型。 哇！呢個真係夠膽寫俾你諗到。 不過唔係咁多架電單車 ，LEGO 我覺得出得最靚係呢一架電單車， 係啊，因為呢個款係。經典啲咯，古典啲 嘅。同埋其實你買 Marvel 嘅 Marvel 嗰個 冬兵， 美國隊長， 冬兵係美國隊長， 係啊， 就係呢款 電單車。 但係噴都唔難嘅，即係都係擺喺， 都唔難嘅。 O K， 都 O K 嘅。 O K， 就係因為嗱，如果佢噴啦，我講下噴啦，其實可以LEGO拆件嘅啫。咁其實咁多件拆咧，佢就係噴個外殼啫嘛。一件個唔使就要又要 唔使分開， 唔使分開又唔使遮位咁樣嚟噴。 系啦，因为呢架电单车其实系一块过嘅，系啦，咁就唔需要再话拆件啦，咁所以喂喷呢个嗰个过程都好简单嘅。 同埋有时冇办法，因为 LEGO 有啲件真系冇出嗰啲色，变咗真系焗住要。 讲真，如果 不过你砌车冇办法，尤其是你砌真车，因为你砌真车嘅话，你好多时你一嗰只色唔同咗就 争咁啲， 唔同噶。 系，即系争嗰只色就嗰只色，佢都冇办法情况下。 呢个就真系你哋 MOC 玩家对嗰、那个系啦，对嗰个设计嘅执着。咁嗱，讲完呢一 set 之后，我谂喺第一节之前可以好快讲埋呢一架。诶，咁、哎、我 呢架我系最中意呢架。 诶、哎，等阵先，诶、哎，唔该你。好，咁啊，最尾讲埋呢架先。嗱，咁我特别想讲前面嘅贴纸，咁都系上网揾嗰、那个， 系啊，都系嗰个方法啦。 O K， 喂，同埋 有個人仔 呢位咧，即係我係只，同埋頭先俾車剪過 嘅，有個人仔嘅， 擺翻人仔喺度先。好嗱，咁阿 Sammy， 你介紹下啦。 呢架咧就係、是有少少古仔嘅， 係 因為細個嘅時候買咗架 LEGO 車咧，係又係咁上下爬山車嚟嘅，咁但係佢個底膽好得意嘅，係有避震嘅， 嗯， 係可以。個碌可以左右扭嘅， okay. 但係嗰個避震後尾已經係冇再出嘅啦。 嗯 ，OK OK。 咁我喺度諗， 我知嗰邊啊，係咪紅色㗎？ 好似 左右彈弓嘅， 左右彈弓嘅，紅紅地， 紅色嘅，紅色嘅係啊，我都有留意。 咁我喺度諗，我好想砌翻佢出嚟，但係以依家 LEGO 嗰個上碌嗰個方法，冇辦法做翻嗰個避震啊。 但係嗰架以前係四架車嚟嘅， 四架車嚟嘅， 係 Optan 啊，好似 Optan， 嗯， 即係 LEGO 世界入面嗰間油公司咧， 係啊 ，LEGO 自己有間油公司喎，佢又唔會話用到 Shell。唔會話用到 Caltex 嗰啲咁啊，自己又整翻個。如果大家有睇 LEGO Movie 第一集，咁應該知道講乜。 係冇錯。 嗱咁啊，即係再講翻呢架車啦，即係揸上手佢最幹嘅位咧，即係夠動感啊！佢夠膽死，即係嗰啲避震咧可以喐到咁盡。 算越野， 因為嗱咁我諗住要砌啦，咁跟住就諗咗個底膽，我要點樣做可以將佢好似真車咁樣？ 係有個底砌你先嘅呢？ 係啊係啊，即係我諗咗個底要點做先啦。跟住咧我就諗，咦咁細架嘅爬山車咧，咁我諗下究竟有邊個車款咧？咁鈴木就有個 Jimmy。Suzuki 有個 Jimmy 咧，就係咁細架嘅爬山車嚟嘅。係。咁所以我就攞佢嚟做藍本，就砌個車殼出嚟咯。 好似呢排有新款咯。 係啊，呢排有新款，仲要好興。 係啊， 係啊，所以就係咯，咁咪砌咗呢架車。 喂，但係咧，佢嗰架真車佢鎖唔鎖到差速㗎？其實 佢鎖到嘅， 鎖到嘅都。 但係佢嗰啲叫比力差速 咯。哦哦哦，但係嗰 CC 好似唔係好大啫。係 啊， 呢款車。 係啊。佢有兩隻版本，一隻版本係660cc， 即係 K 卡啊 ，K 卡 size， 一隻就1500cc， 1500cc 係 啦， 咁都爭幾遠， 好似買係， 但係佢660cc 係有 turbo 嘅 ，turbo 喎，1500又冇 turbo， 不過香港都夠曬用啦，香港都。 香港1500夠啊， 夠曬都夠曬用， 都 OK 嘅， 不過唔係啊，你有 turbo 慳有好多嘅， 嗯 ，OK， 咁可以去翻個大鏡先啦，唔該。咁其實今集究竟係講 MOC 定係講車咧？ 車咯， 我都唔好分得出。嗱，咁我第一次嚟到呢度先。 好。